一次。这一块啊，就是每一堂课，我想我都要花了十分钟，我可能每一次上课要叫你们重讲一次，然后我再花十分钟讲一次，之后我们再去上其他的课文，我觉得比较好。因为这我们上次讲的这个缘起性空啊，其实真的就是跟空性，就是整个《金刚经》。我把这个按掉，可能你们会清楚一点。这整个《金刚经》啊，我们对，哎，我你这样是不是比较清楚？我这样讲话， 很清楚。 好好，那我讲话的时候我就这样。整个《金刚经》啊，就是说，你们之前问了很多问题啊，在那简讯上面啊，那个里面的内容啊，是在讲真的实相。我们讲我们的如来藏，讲我们明心见性，讲我们原来一开头啊，到底长什么样子。为什么我后来把楞严经介绍给你们那个课，因为你们问的问题全部都在楞严经里面。一开头啊，我们啊整个状态啊，其实用如果其实能量其实也没错，讲能量基本上我们原来是如果你用湖水来形容啊，原来我们是一个平静无波，完全平静无波，非常清澈的一滩湖水。那么忽然啊，起了一点点的涟漪，就那么一丁点的涟漪，那个就是一开头那个无名妄动，就是我们开头有了一个波澜，忽然有了一个波动。其实那个东西就是我们讲能量一下子有了一个波动，后续所有的一切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从那一个波动开始，产生更多的波动，最后那个众生啊，五浊六世六道轮回就这么转出来了，叫三系六出道，就这么转出来了。那那个东西整个一 step by step 到底一开始长什么样子，后来发生什么事情了，然后一步一步一步在楞严经里面解释的非常清楚，他告诉你后来你做了什么事情，怎么跑出来的地狱众生，怎么跑出来的恶鬼，然后还有人类，还有天界是怎么出来的，那怎么样把它往回修回去，然后怎么样走佛啊，一步一步走，最后再回到我们讲那最原始那一滩清净无波的那个湖水，或河湖水啦，河里会动那个湖水，那一滩水。那么现在你说，哎，那这个金刚经怎么从来都没有提这些东西？就像我们上次讲的，因为我们现在哦，脑子里面还装了很多的垃圾。金刚经啊，是他在佛陀在中期啊，二转法轮在中期所讲的法。在这个时间啊，他讲法的重点啊，比较是还在把我们原来很不清楚的一些认知，一些错误的认知啊，把它倒出来，把它清干净。在这个点上还没有办法把那个旧瓶装新酒，还在把旧的那个瓶子里面的酒给倒出来，还没有办法往里面装新东西。所以这一段时间呢，就是我们现在上金刚经这段时间是最痛苦的，因为要把我们旧有原本的一些迷思，或你原来所认知的东西要先拿掉，这个是最难的。反而这些东西清干净之后，后面装新酒的时候呢，还比较容易倒进去，就倒进去了，就它这个概念。所以我们啊，其实你看从一开始的时候啊，金刚经就是跟我们讲，哎呀，你不能着相。金刚经讲什么？就是不能执着，不能着相。我们说，那我知道那个金刚经说有的相不能着，空的相也不能着。那么到后面是连这个不要着相，我不可以着相的念头都没有，就不能着有，不能着空，而且不能着，不能有念头。这就是我们讲我空法空，空也空，这些东西都是以前讲过的啊，从头到尾就跟我们讲不能执着，不能执着。那这个东西到这个地方，我觉得大家都记得，大概还都讲得出来。但是为什么不能执着？不要执着什么？为什么相不能执着？因为他告诉你这些东西根本都是空的，都是假的，根本不存在，就是从源头从这里来的。为什么不能执着啊？不能执着有，不能执着空。而且后来连念头都不能有啊，那为什么不能有？其实是因为它根本不存在，所以告诉你不能执着。如果存在就可以执着啦， 执着是什么？我一定要抓着这个东西不放，我执着嘛，我就这个东西我一定要存在，或者我一定要抓着它啊，好的东西我要拥有，坏的东西它不可以在我旁边出现，我抓着这些感觉，我抓着我心里的念头，他告诉你，哎呀，你搞错了，你外面境界的色身香味触啊，全部根本都不存在，都是虚妄，你抓不到啊，你抓不到你怎么去执着呢？你抓不到你很执着，所以你很痛苦啊。他告诉你整个痛苦的来源是这么回事，因为根本这些东西根本不存在，你又拼命想要去抓，抓着那抓不到嘛，因为它不存在啊，那你抓不到你很痛苦啊，所以他才跟你讲，你一切痛苦的来源就是想要去抓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所以佛就跟你讲，我现在就跟你讲，这整个真相就是这东西根本不存在，你要把它放下。所以他说根本不存在，你说没啊，这东西就在我面前啊，对吧？那个孙真说 Steve 就在我隔壁啊，我看到他我摸得着啊。那大家说，哎，这个东西在我前面啊，我穿着这些衣服，看着这个书，老师你是在讲话吗？我都听到了，怎么说不存在呢？所以他才跟你讲，哎呀，其实啊，这些东西存在的形式啊，是一种缘起性空的方法存在，或者我们先讲就是一种缘起的方法存在。记不记得四重二谛的第一重，他跟你讲，哎呀，你说它存在，佛说好吧，那我就也说它存在吧。但是你所说的那个存在跟我所说的存在其实不一样啊。你们凡夫所以为的存在好像是非常真实扎扎实实的存在，今天在这里，明天在这里，好像再过一万年他都还在这里，我自己都死了那东西还在这里。他说其实不是哦，根本不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勉强说啊，这些东西我们说万事万物万法包括我们的身体，如果真的存在的话，其实事实上是什么样的存在？它是以一种缘起的形式存在。缘起你一定要讲，要把它弄懂。缘起是什么？是在很多条件符合的情况之下它才会存在，要在机缘成熟的情况之下它才存在。而且呢，因为这个条件啊，外在的条件、客观条件不停的在变动，不停的在变动，所以它存在，它显像，它因缘显像，而且那个存在啊，也不真叫存在，它叫显像。缘分具足的时候，条件具足的时候，它就显像了。显像之后呢，它不停的变动。显像以后啊，它不停的会变动。等到那个条件全部，你会其实一直在变动。等到条件哪一些不具足的时候，这个现象就没了。所以凡夫说的存在是扎扎实实的存在，永远不会变动啊，也没有什么条件符不符合，它就在那儿，这桌子就在这儿。你看佛陀说什么？我如果姑且同意说，哎，这东西好像还真的存在在这个地方，但我所说的存在是缘起的显象，缘起的存在是要各种条件显现符合的时候它才显象，这是第一步缘起。如果你真的懂这个东西，需要加一大堆的形容，讲了一整篇话才能够全显形容一个缘起。缘起是什么？就是因缘生灭嘛，就是因缘而起嘛。以后不要讲这么，不要讲的这么复杂了。它就是因为缘分缘起嘛，因缘就是缘分的缘，起是不是升起的起？有的叫缘起，有的叫缘生，就是因缘生灭，就是因缘聚合下条件满足之下，它才有办法生，条件不满足了它就灭，这是缘起。所以这是第一步，他告诉你，哎呀，世界的万事万物它显象啊，其实都是缘起啊，因缘生灭啊，所以这些东西是虚妄的。今天缘分有它就长这个样子就出来了，明天缘分变了样子变了，后天缘分没了就没了，那你怎么能说它真实存在呢？它每天都在变，你哪有办法执着？他当初出生，当初灭尽，那个缘分，一秒钟以两个十万八千次的那个变化在变动，其实是超于那个缘分的变动啊，或一切万事万物万法那个样子的那个变动，其实是快到你眼睛都没眨，它已经两个十万八千次变动，就像那电话电影里面的那个。 动画在变动一样，你看卡通片看电影都一样，它那个投影片一直出来一直出来一直出来，只不过你的神经你的视神经好像有一些那个残留，你觉得它是一个连续的东西，事实上你看动画也是啊，它一直打不同的投影片出来啊，那你以为它真的，其实事实上每一张每一个影片它那个角的方位都差了可能那么一丁点儿，所以它第一张片子跟第二张片子它不是同一张片子啊，它只是变化差异非常小，到了你的脑子里面的时候你以为是同一张片子，然后不停地变动，事实上它每个手中间可能差了 0.5 公分都有哦，那你不觉得有啊，你觉得它是连续的，就是这个问题啊。我为什么缘起讲那么多是要让你明白，可是等一下我下次问你问题，很简单啊，缘起是什么，凡夫说实在的存在根本不是啊，是缘起的存在啊，就是因缘生灭啊，缘分具足它就有啊，缘分改变它就变啊，缘分没的时候它就不见了，那你能说这个东西真实吗？不行啊，它虚妄的，这个东西是缘起啊。我觉得凤麟刚刚讲的还蛮 close 的，我感觉他有抓到那个精神，真真有抓到一些那个缘起，我感觉大家都还行，到了性空就不行了。缘起是什么？缘起就是无常，就是无常啊，也当然就是无常啊，因为它一直在变化，不就无常吗？你的人生就是无常啊，你的人生就是缘起啊。我们现在在讲的这所有的东西就是我们每天人生，等会儿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起不起得来，我有朋友有一个复兴的同学你们都认得，那个随便举个啊，算了不要讲了，真的睡下去电灯起不来了，没了。那他在睡下去那一刻他会知道吗？不会啊，无常哦，真的无常，每一天出去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就算等会要中乐透你也不知道，哎，你根本不知道下一分钟发生什么事情，这就无常啊，这就是缘起啊，因缘生灭啊，我们过去累世累劫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就是种下了因，那个是已经是当地有没办法改变的东西，但是要因缘而生灭，因缘际会啊，我们能改变的是什么？是缘分，不要让那个因所种的那个，如果是坏的因不要让它果熟啊，那如果是好的因让它赶快熟啊，再讲因缘，因如果改变其实就是那个缘分要具足事情才会发生啊，佛也度有缘人，那缘分没有具足没有用的，所有事情的发生所有事情的形象都必须因缘具足啊，那缘分不到的时候没有办法，旁边经过连你也不会认得这个，那这个东西我们讲缘起，这就是我们人生啊，一切的人生无常，他讲无常啊，其实他讲说真正的意思是常，为什么那个 constant 啊，这个常数啊，有永远不变这件事情根本不会发生，叫常无，所以我们中国人把它翻成无常，这我们讲缘起，我们待会找 volunteer 看有没有人能够把缘起再讲一次，或者我们下堂课再讲缘起，那这是我们讲第一重，那第二重讲到什么，诶，大家都凡夫跟佛陀都说好吧，诶，这个我们可以找到共同概念啊，缘起，就我们说，哎，事情的存在是缘起的存在啊，因缘生灭的。那缘起的存在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性空啊。第二重把它缘起就推到性空，怎么推的？你想嘛，缘起是不是因缘生灭？就是我们讲的那个第五章啊，我们讲体性跟相用啊，这个就是相用啊。体性是我们的如来藏真如本性啊，它是不会变的。可是外面那个相用不停的在变啊，不停的在随缘变现啊，不停的在随缘变现，这娑婆世界就怎么出来的、啊、讲的相用是缘起，那既然它随缘变现不停的在变化，不停的在变化，那它是不是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这整个啊、哦、那个学金刚经脑筋要清楚，逻辑思考一定要清楚，因为它全部都是一步步推出来的，你去想，它既然我们大家都同意是缘起，大家也看到，大家这个是说，哎，我从事项上看到了所有东西真的是因缘生灭，这是我眼睛看到的，哦，所以我们大家苟同了这件事情。 至少 reach consensus 缘起。那现在缘起要推到另外一个看不到的东西，就要用逻辑来推性空。为什么讲性空？因为我们承认缘起嘛，这个倒是我们自己观察到的是缘起。那既然是缘起，就是随着缘分不停的在变动，表示它绝对不可能是一个不固定不变的本质，表示它本其实它的本质啊，就是可以随缘变化的。它的本质啊，就不是一个固定，它就是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你记不记得我们佛家讲说，你要说这个东西啊是真实的存在，是固定不变的本质，有自信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啊，它能够独立自主、永恒不变的存在。可是世界上没有这样子的东西啊，全部都是在因缘生变啊，所以它我们才说它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它没有办法真的是永恒不变，而且独立存在。这个地方一定要听得懂哦，因为我们眼睛观察到了哦，我们观察到所有东西都是缘起，都是因缘生灭，不停的在变动，所以这些东西绝对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它的本质绝对不是固定不变的，它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因缘变化，就是因缘生灭。所以啊，你看看它绝对没有说独立存在而且永恒不变，我们就说这个东西没有自信。有自信是什么？能够独立不变，永恒独立存在，在空间上面它是独立自主的存在啊，在时间上面它是永恒不变的存在。就我们说，如果它能够独立自主、永恒不变的存在，它就有自信。那显而易见，这些东西万事万物全部都是因缘生灭，表示它没有自信，没有自信，在梵文里面。我们说自信，因为梵文它语法是倒过来的，所以我们说自信没有，就是自信空，我们简称为性空。性空的意思其实就是它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本性，它所有的万事万物万法都是因缘生灭的，所以我们说缘起性空。其实为什么会缘起？因为它性空啊。你想想看，如果它有固定不变的本质，它就没办法缘起吧？就是因为它性空，它是可以因缘生灭的，就是因为性空，它才能够缘起。那么也是因为它缘起，你才有办法体会性空啊，对不对？它本质是空性，本质是本。我们先不要讲空性，我们先讲因为性空，你才有办法缘起啊。那么你因为缘起看到外面这些哇不停的在变动，你才能够领悟或证实到它是性空啊。所以性空跟缘起两个是相依相存的，你如果没有性空，你就没办法有缘起啊。你所以呢，因为性空才能够缘起，而因为缘起你才能够感觉到性空这件事情。否则只有性空你也没看到也没摸着，谁知道性空是什么？性空是因为你看到了缘起才知道性空啊，所以是缘起性空不就同一件事情吗？缘起是什么？因缘生灭，就是我们讲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缘起就是因缘生灭，因为你看到因缘生灭，所以你明白到它是性空。所以色啊是不异空的，色其实就是空嘛。色外面的因缘显象的这个色相，不就是它本性其实就是性空，不是同一件事情吗？所以缘起就推到性空。为什么先看缘起？缘起是因为好歹我们还看得到哦，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后来你把它推论到那个你看不到的事情叫性空，就是因为有缘起你才能推论到性空啊。所以你看缘起跟性空同一件事情，你要有看到色相你才能推到哦色，你才能推演到色即是空啊。那空不就是色吗？性空是什么？就是随缘变现。那性空不就是有色相吗？所以是这么来的。先告诉你看观察到缘起，然后再告诉你其实推论知道性空。好啦，那缘起性空你说，哎呀我明白了， 你看到允许性空怎么回事呢？我明白了，那又怎么样呢？他才告诉你啊。所以啊，你看到的这一切的现象啊，其实都是需要的。我们那时候有讲说缘起啊，就说缘起是说很多事情啊，条件满足情况之下，既然你承认缘起性空，他告诉你缘起性空是什么意思，在很多条件满足之下它才存在啊。你可以从世界上的满足，你也可以从物料上的满足啊。我们是不是讲了 Toyota 那个车子，你说车子你把它全部拆掉之后不就是一堆的零件吗？有没有在那零件上面多了一个东西叫做车子？没有啊，你把它车子拆开不就全部都是零件拿来的车子，根本没有车子，车子并不存在啊。车子只不过是一堆的零件把它凑在一块，然后给了它一个名字，因为这车子呢，因为这个东西，哎，加了油门能跑在我到很远的地方，我就姑且要给它一个名字啊，因为它有作用，有一个长相，我得给它的名字，不然我怎么知道它是什么？所以我才帮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车子。车子就这么来的。有没有一个东西真的是车子？没有啊，车子是一堆零件集合在一起，然后你给它安一个名字啊，这东西出来了。那我们就讲嘛，你眼睛，你脸上戴的眼睛怎么？有玻璃片，有塑胶条，有小螺丝钉，你把它全部合在一起，因为那个眼镜戴到脸上可以让你看得清楚，所以你给它一个名字叫眼镜。有没有一个东西真的叫眼镜的存在？没有啊，你把它拆掉之后，不是只有那个眼镜片、那个眼镜框，还有螺丝钉吗？那你也可以指那个眼镜叫拖鞋啊。就是你说它叫眼镜，它就叫眼镜；我说它是拖鞋，它就拖鞋啊。那我自己我说了算啊。所以，所有一切这些车子、眼镜，你看到旁边的东西，桌子也是啊。你把它那些让这个桌子具足的缘分给拆了以后，哪来的桌子？没有啊。所以那个缘分可以从时间点来看，也可以从空间上来看呐、啊。空间就是你把它全部拆掉之后，这东西根本不存在啊。在时间，我们之前说什么？哦，没有那个伐木工人去伐了那个木头送到那家具店，家具店没有做把那个桌子做起来，我买了那张桌子，这桌子会在我面前。这所有意思都是缘起，都是因缘生灭，看你从哪个角度解释。所以我们世界跟所有的一切啊，他告诉你只有名字没有真实的存在。车子也是，眼睛也是，电视机也是，桌子也是，电脑也是，当你把它全部拆掉的时候，包括你自己的本人也是，当你把它全部拆掉的时候，你人剩什么？内脏、血、骨头、毛发、指甲片。我跟你讲，每一个人最后通通都一样，都在那拆掉的地上，通通都变成这个样子，没有人真实的存在。然后只是把我这些人全部拼在一起啊，这个人叫 Tiffany， 还有我的脑子不 work 以后，这个人还能叫 Tiffany 吗？哎呀，他说以前啊真的是 Tiffany， 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 Tiffany， 我都混乱了，因为他。啊，出了事儿或怎么样，你把它全部切在地上，我还能叫他 Tiffany 吗？所以他告诉你，事实上所有东西都是假的，只有好吧，只是你给了他一个名字而已。那么到最后，连名字都是虚妄的。你可以说这本东西叫《金刚经》，哎，我可以说它是圣经啊，《金刚经》还是圣经，是我们自己取的名字啊，根本连名字都是虚妄的。第十三品的时候，我们才说你不要着名字相啊，不要着言说相。你给他的名字，一个爱马仕就哎呀好啊，最棒的，这个他念的 Stanford 啊，这个学生好啊，不要着名字相，也不要着言说相，因为这一切都是虚妄的。所以其实为什么十三品教你那所有东西，不要着境界相，不要着真相。我们十三品学得很开心啊，知道哦，不要着名字相，不要着言说相。你现在问你为什么，哎，答不出来了。可是现在如果又搞清楚什么是缘起性空，你可能又开始打得出来，因为所有东西都是假的嘛，名字也是我给它安上去的，你为什么要找名字像呢？所有东西其实都是虚妄，那它真正的本质其实就是缘起性空。那搞到最后，缘起性空也真实的存在推到缘起的存在，缘起的存在推到性空的存在。你知道缘起就是无常啊，性空就是无我啊，根本所有的东西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自性空啊，根本是自性空是空，自性空啊是那个性空啊，根本没有自性，所以无我， 我们说有我，有一个我的存在，就是因为有一个自信，就是我觉得我是真实不变、永恒不变、固定的存在啊，固定不变的存在、永恒不变的存在、独立自主的存在，结果没这回事啊。所以搞了半天，万事万物的办法，包括我自己本人，根本都是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根本都是性空，是没有自信的。所以根本说诸法无我啊，这就是佛教四法印。第一个就是说诸行无常啊，第二个什么诸法无我啊，全部都在讲这些真的内容。以前讲感觉没那么深刻，讲个十遍八遍你感觉来了，你今天缘起性空没真了解，讲金刚经你就感根本就是隔穴搔痒，抓不到那个痒处，抓不到痛处。现在慢慢慢慢你感觉出来了，搞了半天哦，诸行无常啊，这人世间所有东西都无常的，诸法无我啊，万事万物万法为什么说这个五蕴皆空啊，这个原诸法空相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诸法空相，万事万物万法全部都是虚妄的哦，搞了半天是这个意思，因为都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自性空啊，性空没有自信啊，所以出来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啊。所以十三章所讲为什么那样讲，感觉出来了，叫你不要找名字相，不要找演说相，最后是不是说哎呀我只是给他立了一个假名啊，其实根本不存在这样东西啊，他叫车子，他叫眼镜，他叫桌子，他叫书啊。那你再往后去想，这个名字不都是你自己随便取出来的吗？到非洲他叫别的名字，在美国他叫 car， 在中国他叫车子，那只是说我们后来哦连接连接，好吧，不同的语言其实同样的意思，没有把它连接起来。那事实上所有的名词都是假，那这车子谁发现，他谁发明的，某一个人发明这个东西叫车子啊，我可以取别的名字啊，所以名字是虚妄随便取的，你爱叫什么就叫什么，没有一个固定的不变的法则的。只是说你今天讲指的眼镜叫车子，你没有办法跟外面人沟通啊，当所有的人全部都把这个东西改成叫眼镜叫车子的时候，哎，也行了。所以告诉你这随便取的，根本不是固定不变的，那连名字都是假的随便取的。最后就告诉你，连名字其实都是假名假有，事实上所有的东西都不存在，连名字都是假的，这个东西就是空性。空性是什么，他就告诉你所有一切东西的存在都是以不存在的形式在存在，根本这所有一切全部都是虚妄，全部都是假的，根本不存在。当你梦境醒来的时候，你发现所有梦境里面的东西根本不存在。在 inception 在那梦境里面的时候啊，你还说梦境里面你讲缘起性空，等到梦醒的时候就是空性了，什么东西其实到最终结缘起性空也是在解释空性啊，就是这所有的东西根本都不存在，都是虚妄。14章也是告诉你啊，实相也是非相，连实相啊，你好，我们待会再讲14章。所以他要告诉你所有的东西根本是虚妄了，不存在。就像你金刚经真的讲了半天，他讲了一堆，不过就是告诉你这件事情，因为你的念头，你说啊像外面的相不存在，他告诉你跟你想，根本连你的念头都是虚妄的。原来真实状况，原来真实状况那个如来藏根本从来没有起心动念，如如不动啊，是一个小的波动啊，一个小的能量波动，一下子的一个妄动产生了一个无明，后来那个妄念那个妄动没有办法从此停下，就产生第二动第三动，后来是无数无量无边的动，那么越动越大，那个波动越动越大，最后那个无明风一刮，六道众生从此开始。所以他这个东西是楞严经那时候是在讲的东西怎么出来，那现在他不讲这么细，他只告诉你，先告诉你，因为那个无明风一刮，后来产生了六道轮回，那个所有的众生六道众生出来了，所以那六道众生其实是当初你心念一下子的一个无明妄动而最后演化出来的六道众生，六道跟众生全部都是假的，都是虚妄，都是你内心的投射。当你五根明风啊停下来以后，不再有波涛不涟漪，连小小的涟漪都没有的时候，所有的六道所有众生也全没了。那 这是以后我们会讲的东西。今天先把四重二谛复习一下。我们是 行菩萨道，就是菩萨畏因啊。 嗯，众生畏我。其实菩萨怕是众生啊。我你看啊、哦，我跟菩萨两个都怕生气，菩萨怕他生气啊。他是怕，应该这样讲，我跟菩萨都不想做同一件事情。我们凡人呢，是因为我们怕有果报啊，做这坏事情是有果报的，我们怕承受那果报啊。菩萨是不想种因下去啊，因为有因就会有轮回啊。所以整个修行其实分为两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你不要再种新的因下去了。所以我们都说啊，跟别人结缘啊，你结法缘，你不用结，你不要。有些人哇，生下来那个好马吉，我好朋友，几辈子的好朋友，哇，那个每一天混在一起。他说那个也不要，仇人当然不要。他说你就是结法缘，结缘啊也是。他说你跟父母有缘分，跟子女有你们的缘分，你就做了父母啊，你就把子女培养成人，长大了你就了了，不要心心念念的再去想，就是你对人施的恩惠，比如你说，哎呀，我对了。子女有恩啊，你对于人所施的恩惠不要去想着回报，不要去念念想着我的父子女会要怎么的孝顺我，他要怎么样的东西才不会辜负我对他的期望，不要去想这件事情。那你人家你受了别人的恩惠，心里你能够去感念，尽量能够去报答，但是很多报答的方式是 pay forward。 pay forward 是基督教所讲的，我把这个小爱变成大爱，我把我所得到的上帝的恩惠，反其他人所给我的恩惠，我能够去帮助更需要帮助的人，叫 pay forward， paying forward， 这个很重要。那当然你曾经做过不好的事情，对不起别人的事情，你要能够去忏悔，你不见得还有机会碰到人去补偿，但你要能够去忏悔。那人家对不起你的事情，当然嘛，你要能够放下。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啊，那基督教徒祷告跟我们说，哎，我们其实在修行都是同样的事情，曾经造的业你要能够去赎，那个赎的方法见得是要到那个人面前要去赎业，有很多方法是说，那我用行善的方式去弥补我过去的业。那有很多是累累世事，为什么教我们说要念百字铭，为什么说要做磕大头三十五佛菜，他就是在帮助你把以前的业力给消掉给断掉。那很多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不管是病痛也好，不管是金钱的损失也好，或者人家伤到了我们，其实那都是一个你真的是用正面去看待，就是消业力，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把业力消完了，债就还完了。但是很重要一点，你不要再去 create 一个新的债务关系。那你说啊，那这个要这个所有东西都还不完了、啊、你要知道所谓债的概念是什么概念，是说他要找你原来，比如凤林以前欠人家一笔债啊，不管以前是杀人放火还伤了谁，对不起谁，那个债冤亲债主要追着你讨，但事实上他要追着是当初那一个凤林，而不是你现在已经修行改变后的凤林。就是我们在讲嘛，你在 XY 轴好三横轴 X 是三 Y 轴是五的这个点上，原来的凤林在这个点上，或原来的 Tiffany， 不要讲凤林，讲 Tiffany 好，原来的凤 Tiffany 啊，这个是小气，这个刻薄，杀人放火，对人很尖酸刻薄，有控制欲，讲我自己好了，尖酸刻薄有控制欲，这个 Tiffany 是在三跟五的这个轴上面，业力来找我就是找三跟五这个点上面那个 Tiffany。 可是我从那个点上，我因为修行我把它移到了十跟十八，我离三跟五很远，那个业力扑到我了。我不知道你知道，会那个业力扑到的时候，它的力道会变得非常的小，这就是你改变了那个缘分。如果你一直站在三到五，我一直站在三到五的那个坐标上，那个业力一扑就扑到我，那很可怕，那力道很强的。可是因为我修行离开了那个坐标轴，所以他那个业力的网扑下来的时候，他扑不到我，或扑的比较少，所以重业轻法。你其实就是那个心念，你心念，你在受苦受难的时候，你真的就是比较安心的去对待它，知道这些东西是一些业力，业力成就你就甘心 安心对之，那么你在 at meanwhile 你不要再去创造新的业债。那慢慢慢慢到最后，本来哦，这个很重要，本来是说我们要把业都还完了，你才能够出六道轮回，对吧？那现在他不是告诉你有个净土宗吗？净土宗是什么？你可以带业往生。哎呀，你等下考试考过了，你才能念大学。现在算了，我给你开个后门，阿弥陀佛开了后门让你进来。你只要能够这一辈子诚心的忏悔以前的业，然后你能够真是一心不乱的能够持阿弥陀佛，能够持诵，那我就让你带业往生。你的业没有消掉也就算了，无所谓。你没有明心见性，哎呀，没关系，无所谓了，你来吧。这个东西就是阿弥陀佛净土宗，它力量大的地方。为什么大家说我要念阿弥陀佛，持阿弥陀佛念佛上净土宗，就是这个原因。我业还不完，我知道还不完的啦，我也没这个宰雕，也没办法明心见性啊。那我就这样子，至少我能够一心不乱去念阿弥陀佛，那这样子我能走后门，先上西方极乐世界，先脱离这个六道轮回。不要，因为你只要在六道轮回里面，你每天就在造新业，你很难不造业，你吃喝拉撒都在造业。所以你至少先想办法，先进了阿弥陀佛的净土之后，哎呀不要造业了，你才有办法继续慢慢慢慢修，最后还是可以大觉，还是可以成佛。虽然捐点小钱，然后呢又讲人家坏话，你反正你造的业大小小，你就是最后又还是一样，债务还是一样的多。所以那你真的就只能有这个净土法门。但净土法门大概一万个人哦，大概一万个人念佛想要上净土法门，他还是有门槛的，不是你想去就能去嘛。只是他就说比那个禅宗明心见性的门槛低了很多啊。所以那你净土法门，那你还是要能够一心不乱啊。可是你什么都不懂，非常迷糊的时候，你没办法一心不乱啊。所以为什么说啊，我们上课教你很多概念，让你对这件事情更有信心。好，那以后你真的有机会一心不乱。那比如说我们之前讲说啊，那《楞严经》里面经文，他真是，我那天前两天看到，我觉得那简直是真的，有人看完毛骨悚然。他说你做了某一些事情，你就到某一种地狱，那个地狱给你形容得很清楚长什么样子。然后呢，这地狱你里面受苦受难受完了，你出来之后就先变恶鬼，然后鬼有各种不同的鬼，讲得好清楚，什么样的习性，什么样的鬼。那个鬼做完了之后呢，还只能当畜生。那个 upgrade 啊，你要往上爬，一层一层爬，爬得很慢啊。其实他说不止六道轮回，他在里面说还有七道轮回。有人叫仙啊，像道教那个仙，就是他在人跟天人中间，还不是他其实，所以六道只是一个比较模糊啊，就是比较不是模糊，是一个比较笼统的分类啦。其实那个里面分得更细的。那还有我看到更可怕的是说，哎，你鬼做完是不是变畜生了？你想想看，畜生有好多不同种的，有一些畜生是专门给人食用的，有一些畜生是专门给人做劳役的。你看猪是不是，猪跟鸡啊是不是给人家吃的？古时候你不吃牛嘛，牛是耕田的，现在 田也不耕了，现在牛也拿去吃了。牛是耕田，但是还有一些宠物啊，他们也会讲啊，有一些宠物啊，在印度好像有狗还是什么，就是会有一些大象，一些宠物啊，是人的宠物，跟人很 close 的那个 companion 啊。那这些动物债还完了之后就 upgrade 到人啊。你知道有一些，你自己去看，他说有一些什么样的动物就变成什么样的人，人也是啊，有一辈子给人服劳役啊，天天做到死为止啊，那些 labor worker 有一些真的是很惨的。那有一些人呢，就是他就告诉你什么动物啊 upgrade 以后啊到人啊大概都变成什么样的人。所以他说啊，你那个楞严经看完了，你可以知道前世今生了。你看那个人现在状况，你就知道哦，我知道他上一辈子是某一种动物，然后之前是哪一种鬼，然后在地狱道里面的时候是住哪里，那全部讲得清清楚楚。所以真的是要小心。那我们在就是说重视，我们要对因果是要敬畏啊。人家说这个诸法皆空啊，唯有因果不空，做了什么事情啊，他那个果就有什么果报。所以才说我们在这个修行过程要努力的行善啊，要真的福慧双修，你一定要能够行善。行善是不但为自己，还为自己的子孙啊，就是 当你还在这个梦境没有全醒的时候，那你知道当你在梦境之中是缘起性空啊。当你全部醒了之后，你知道根本所有东西是空性，都是假的，缘起性空，你还是有 万物的显像嘛。所以你这个像因为还在显像，所以你必须 deal with 这个缘分。那你还是他才鼓励你说你要受业的时候呢，你就至少能够明白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安心以对。那么哎，那同时你要能够不停的行善，能够改变自己的未来，它是这个意思。所以净土宗很好啊，大家有空可以多念佛。因为你看哈，你第一，你想要如果死了之后不想六道轮回，那你得加把劲儿，你得有能力一心不乱念阿弥陀佛啊，这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们这一辈子还很长啊，你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啊，你说长还有几十年啊，也很难熬啊。但你这几十年你分分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厄运来，所以你真的要战战兢兢。你趁现在光景不错的时候，身体还算健康，然后经济环境还算好的时候，真的要多行善，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恶业它就成熟了，什么时候得个病，什么时候家里出问题。所以在你情况还可以的情况，就是好的时候多行善啊。那我现在也是啊，我也觉得说我啊，那很多业力也蛮重的，我自己都觉得说，哎呀，这一辈子啊，真的就是一个比较辛苦的一生啊。那晚年可能原来感觉自己也是比较凄苦一点，那所以我现在很努力的，我行善的方法我就讲经啊，只要有人愿意听我就说啊。那我现在其实学生好像有80几个，那个上海这边、台北还有美国啊。那你看我那么多，你看我今天上课，我明天上课，我后天上课，每个礼拜一二三是固定的，都有啊。那礼拜一二三，对，然后现在礼拜四都有，基本上都大部分都有课。那我也很开心啊，就我能够把时间如果能够安排，我就尽量安排。因为没办法，我趁我现在身体还算健康还行的时候，我就尽量累积福报啊。因为我听净空法师讲法是改变自己未来最快的，累积福报最快速的，所以我也很希望能够有机会的时候赶快做。其实就这样子而已啊，每个人都一样，每个人都在趁自己还有福田的时候，就净空法师说嘛，净空法师说你趁你有福田的时候就赶快种福地啊，你有福田赶快种啊，连田都没有的时候想种都种不了了，所以就加油加油。整个我们所这个经历的这个世界根本是空性，就是根本不存在，全部都是虚妄的。如果你能够证悟，在这一点证悟到的话，因为空性是要去证悟的，不是说我们在文字上面理解缘起性空，我们可以文字上面去理解，慢慢慢慢先告诉你推到空性，空性是你要去证悟，那个是经过禅修，经过禅修，经过很多的修行的那个路途，你能够证悟空性。所谓证悟空性是说你根本你真正进入到那个境界了。 了解， 我们现在都还是在文字上面叙述这件事情，当你慢慢的实修修到那个点的时候，你证悟空性了。哦，那你到了那个你证悟到空性了，那是一个境界，那是一个状态。我们现在只是在讨论，你还没有到那个状态。我们现在是在文字上面理解之后，你就会开始实修到了那个状态。到了那个状态，其实空性还有分各种不同的层次啦。 了解。 你可以说只是把五蕴，就是说把我执给断掉，你是一种空啊。当你法执也断掉的时候，那个是更深，就是更高层次的空性。空性你其实它还是有各种不同，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层次啦。你真正到最后那个明心见性的时候，明心见性你都还可以再继续修，修到最后你看到圆正佛的时候，那个空性的那个程度是不一样的。当你全部放掉的时候，到最后其实你明心见性的时候已经见实相了，只是你还没有完全见得非常清楚。就像你见到初二的月亮，然后你还会继续的修，修到最后所有的无明全部放掉之后，一点障碍都没有的时候，那时候你见到了十五的月圆，那个时候你真正的见到就是如来藏全部的显现了。你如来藏现在是被很厚的东西藏住，你先把我执修掉，然后再把法执给修掉之后，你是不是要修无明烦恼？无明烦恼也要断掉，那个时候你的那个如来藏的光出来了， 就是如来藏开始显现了，然后还不是很那还不是显现的很完全，最后你把四十一品无明全部通通那个修掉之后，那如来藏就全部显现了。那个时候你显现之后，你不会再迷糊了，就再也不会往回头路走了。所以因为你们现在，我怕你误解，所以你现在用字我会非常小心啊。你刚刚讲说是不是因为怎么样，所以我就刚才整个状态是这个样子，这样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吗？ 有，谢谢老师。 然后那个如来藏，其实以后有兴趣的我们可以一小段讲一下，就是真正的原来是完全如如不动，那一点点小的无明，那么一点妄动，那一念的妄动产生一点点小的波动。你说无明跟如来藏其实也同一件事情啊，因为那个波动啊，那个一湖水那个波动，也那个你说大海的波，其实波也是海水啊，没有波的就叫平静的海水啊，有波的就是波涛汹涌，有浮动的就是波啊，可是波跟那个海水其实同一件事情啊。你要去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整个二元啊，整个二元其实都是我们人心里的头，就是你要有二元，你就还是在这个凡夫的境界，你心里还有黑就有白，有波就不是水，水就不是波，你还在处于那个状态，有好跟坏，那就是二元，二元就是分别心。其实整个六道跟众生是从这里出来的，他会告诉你到最后，其实事实上你要慢慢的啊，你要了解这个道理，开始你在人世间，你会慢慢的把你那个价值观啊，你会不会这么的 strong opinion， 因为所有的好后面一定掺杂着坏，所有的坏的后面也会有个好的东西，所有的事情它显现后面都有 reason。 所以他说你修行到后来，你能够看到一件事情，你不要急着跳起来做决定，你要有能力去看到它背后的那个原因，然后这个东西是一个修养，是一个修为啊，慢慢来。好，我们今天十四品还是要讲一点啊。十四品如果我们看经文啊，你就会知道说在十四品啊是一个比较大的也不是大的转折，在十四品之前啊，他都在跟你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可是到了十四品啊，十三品开始在慢慢的转了。他说啊，《金刚经》叫这个名字，对吧？然后《金刚经》你不要着相啊，这个随便举个例子，现在可能就现在在讲这句话，你可能比较懂啊。他说啊，这个佛说般若蜜，则非般若蜜。十三品的时候不是在讲须菩提，佛说般若蜜，则非般若蜜。就告诉你不要找名字相，你不要以为拿到一本般若金刚经，它就是般若，你就得到了这个空性的智慧了。真正的般若，真正的智慧，当你没有般若的念头，你才得到真正的智慧。所以其实禅宗很有意思，他说最后你无所得的时候才是大德啊，当你还有所得的时候，你就没有得。禅宗就是告诉你，在讲一个境界啊，他告诉你说不能找有啊，也不能找空啊，它不是有也不是空。那你说不是有不是空啊，那我知道它就是既是有又是空，也不对。那你说它既是没有，既是这个不空也是不有，也不对。非空非不空不对，那就非空也不对，非空非有也不对，又空又有也不对。因为人的问题就是在于你必须要找到一个是的事情，当你还要存在说哪一个点是存在的时候，你就把你限制在那个点上面。当你所有的事情其实你都不限制的时候，它既不是有也不是空，也不是既有既空，也不是非有非空。当所有东西都不是的时候，你没有把你自己限制在某一个点上面，你就是进虚空遍法界。这个东西你要稍微猜一下，如果你还是执着在就是必须某一个东西才对的时候，你就把你自己限制在那个点上面。当你所有的东西你都不限制的时候，你就进虚空遍法界啊！真的就是，你如果还执着说它就是有，那你就执着在那点上面；执着就是空，就在那点上面；非空非有，或既有既空，你就还把你自己限制在那点上面，你就没有办法自在。当你知道它都不是的时候，都不是嘛，没有限制了，进虚空遍法界。其实禅宗它的意思真的就在这里。 当你还执着在某个点上面的时候，你就把你自己限制住了。你时间空间都是这么来的，六道轮回都是这么来的。当你完全能够不限制你自己，把你原来那个二元相对的那个概念全部放掉的时候，你进虚空变法界，无所不在啊。这个东西我们慢慢哦，再去参啊。所以说，为什么说佛说般若波罗蜜，则非般若波罗蜜？真正的般若波罗蜜，真正的空，真正的般若智慧，就是当你什么智慧都没有的时候，所有东西一切。所有的东西都是虚妄的时候，那是真的智慧。舍到最后不能再舍的时候，你就见般若了。连无住都不可住的时候，你就证得般若了。所有的东西，当你无东西可证，没有连舍都没有办法再舍了，连这个无住都没有办法安住在上面的时候，所有东西你完全不受限制的时候，这个就是般若智慧。我们这个东西可以慢慢猜一下，他就告诉你，你人生啊，当你说我就非走某一条路，要非做某一个选择的时候，你就是把你限制在那个地方。当你没有限制，不要有任何的 expectation， 每一条路都是你的路，你自己去想。你没有限制的时候，全世界都是你的世界。当你有世界的时候，你就这么一条路可以走，你自己去想一想。十四品啊，他就说到了这个点上面啊，他开始讲实相。那个须菩提啊，他听到了这所有的东西啊，他说是能说世经啊，他深解意趣，真正了解到原来佛所说的这些东西啊。哎呀，当你执着于任何相的时候，你把你自己限制住了。当你不着相的时间啊，当你真的能够不着相的时候，进虚空变法界，随便你遨游啊。那这个时候因为你还有虚空的概念，所以你还觉得其实是有限制的。等到真正的那个如来藏真如本性的时候，根本没有虚空的限制，它只有真空。虚空都还不够大，真正的真空那才是真正的广大哦。那这个时候啊，须菩提他涕泪悲泣啊，就是真正是非常感动啊。他就跟佛说啊，他说佛啊，他说我啊，这个他说你说的这样子的一个空性甚深大法哦，他说我啊从得慧眼以来啊，这个以后会讲这个阿罗汉得慧，这个阿罗汉啊其实得的是慧眼啊，我们有讲这个肉眼，肉眼之后呢有天眼，天眼之后啊有慧眼，慧眼之后呢有佛那个菩萨的法眼，最后有佛眼，这个等到第十八章的时候我们会仔细的讲啊。他说啊，我从得慧眼以来啊，从来，他说我对意思说我正得阿罗汉哦，从来都没有听过这么样的一个大法，讲空性啊，讲到这么的深啊。空性是什么？就是什么东西根本都是虚妄的。他告诉你，如果你说哎呀缘起性空，那个我空性我还是不懂啊，怎么办啊 Tiffany， 我跟你讲那也就算了，你就记得一件事情，真正金刚经里面在讲空性是什么，就是说凡所有相，所有东西根本都是虚妄，包括你的念头，就是我相法相非法相，全部一切通通都是虚妄的，没有佛果可证，没有菩提心可发，没有佛法可说，也没有众生可度，所有的东西都是虚妄的，都是在梦境里面虚妄的。所以你不要真的对于某一件事情太执着，让你自己很痛苦。你的念头也一样，所以我们说 Chris 一开始的时候说哎，你对外面的境界你要慢慢的放掉，这很棒，但是到后来连你的念头你都慢慢放掉，因为你的念头也是 come and go，根本都是不停的在变动，千万不要被当下某一个念头整死自己，因为过一会儿那念头又跑了，它又会来新的东西。你要能够安住在那个点上面，能够去观察那个东西，我们就打禅，禅坐是什么？就是能够有能力去观察你的念头啊，来来去去啊。当你觉知到自己的念头来来去去的时候，到后来那个念头就会慢慢越来越没有了。就像一杯那个有尘沙的水啊，那个最后所有的沙都会沉淀下来。所以啊，他说世尊啊，那他就问老师一个问题啊，他说这个若复有人得闻是经啊，这个信心清净则生实相， 其实这个信心清净啊，讲的多不容易啊，就是真是你对这个事情啊，你那个信心，而且产生的是清净的，完全清净的信心啊，那个清净就不得了了。清净就是我们讲明心见性，已经没有任何妄念了，那你就生实相了，你就见实相了，而且这个人绝对是成就第一稀有功德。第一稀有功德还有什么？就是成佛嘛，除了成佛没有别的东西了。哇，你超过12点，你们已经超过9点了啊、哦！那个，那我们就赶紧的，那个信心清净，那实相就出来了。那我们刚刚有讲过，在《金刚经》的时候啊，我们还在讲实相不是 A， 不是 B， 不是 C， 不是 D， 不是什么，不是什么，都还不敢告诉你实相到底是什么，因为你这个时候你心还不够清净，跟你讲实相，一点也听不懂，所以他就告诉你啊，这句话很重要。他说：“是实相者，则是非相。”是故如来说名实相，他告诉你啊，我们一直在说实相实相，我要见实相，哼，他这边告诉你什么？其实实相啊也是假名假相，你如果心中还有一个实相的那个概念，那就还不行，你又找到实相里面去了。所以他说是实相者则是非相，其实啊实相是什么？就是所有的相都没有，并不是说啊，这所有的相没有，后面又多了一个实相。No， 实相就是什么？就是所有的相皆是虚妄。当你明白所有的相皆是虚妄的时候，你就见到，你就证悟实相了。实相并不是这所有的相外面又多了一个实相，千万不要，不然又完蛋了，又来一个实相了。没有啊，实相它告诉你是名字叫做实相，没有一个东西是实相。又是你 create 一个名字，帮你所有的 parts 全部连在一起，那个东西能跑能动，你说它是车子，千万不要以为车子是一个新的东西，车子没有存在，是一堆东西在一起能够 function， 你叫车子。眼镜也一样啊，你看这个地方，他说实相则是非相，实相是什么？实相只不过就是当你发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时候，你就证悟实相了。在名字上面，它只是名字叫实相啊，它不是真正还有一个实相。这句话能听懂吗？这句话很重要啊。所以实相则是非相，就是我们讲说相即非相啊，非相即相啊。千万不是说这所有相外面又来了一个实相，千万不是让你糟糕了，又糟了，你原来的相都在，还多了一个实相，那不完蛋了吗？就像我们说我要离苦得乐。哎呀，我天天想我要离苦得乐，他说那完蛋了，原来的苦都还在，你又多了一个烦恼。为什么？你想离苦得乐，永远没办法离苦得乐。你现在如果心里又多了有一个实相，那你完蛋，永远见不到实相了。他是告诉你说实相啊则是非相。为什么非相？实相是性啊，就是我们的如来藏啊，根本没有这个相啊，我们只是告诉他，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实相。那你说我看到整个14品就是这句话，那你说哎呀，那没有相干嘛叫他实相？因为他不想你落到空里面去。实相其实就是如来藏啊，是体性啊，根本没有形象，但是呢他怕你落到如来藏里面去了，所以他告诉你其实还有一个真实的状况，你就想真实的状况吧，就是非相。非相是什么意思？就是性的意思，就是体性啊。真正我们所讲的真实状况其实就是如来藏，是体性，不是外面因缘显像的那娑婆世界的相啊。他说他只是名字叫做相，真实上来讲他不是相，他是性。这句话非常重要，我们今天啊其实最重要就是讲这句话。我们可以停在这里啊，后面讲什么呢？后面啊是在讲那个六度，后面其实是在讲六度。那这句话是我们14章的重点，是实相者则是非相，是故如来说名实相。这个实相啊是体，不是相用啊。实相啊则是非相，你有两好多不同的层次可以去参啊。实相啊是非相，非相是什么意思？所有的相啊都是虚妄的时候，当你明白的时候啊，你就明心见性了。实相是体性啊，不是相用啊。实相是讲的如来藏，是体性相用啊，指的是性啊，不是相啊。相啊，那么但是呢，它有名字啊， 因为在这个娑婆世界里，每个东西都还是有个名字啊，所以它是名字叫做实相。所以这个地方哦，你要记得，它其实还很深啊。我们今天或者说我们第一次，我们第一轮上课，真的就是讲最简单的方法。我觉得再往里面讲，你们可能会就是脑子可能会开始这个冒烟了哦。那你就只要记得说实相啊，真正的实相其实就是体性，就是如来藏。绝对不是我们所讲的相，那么实相啊是一个名字，因为我们人世间都有名字，所以我们还给它一个名字叫做实相。你能够悟到这一层就不得了了。那相啊跟不相啊都不要能够，相跟非相你都能够离，两边你都不执着，其实你就见实相了。你能够记得这样子就很棒了。那么后面啊，你再往后看啊，这个经文啊，后面啊，他说：“世尊，我今得闻如是经典，信解受持。”后面还有一小段还可以讲。他说了，他那个须菩提就跟他讲说：“老师啊，我今天因为你在这里讲这个经典，我们能够明白啊，而且能够照着做啊，不是这么难，不足为难。”他说：“难的是什么呢？若有后代啊，若当来世有后五百岁，就是你佛灭了以后啊。”那个2500年，他有的是说500年为，就是500岁啊，有的是说2500年，五百年啊，很多人讲。不过他的意思就是说，哎呀，佛法末世了，就是说佛灭了以后，佛不在这边了以后，那这所有的众生得闻是经啊，信解受持，世人则为第一稀有。他是说我们现在佛在世的时候，我们在旁边听到这个明白啊，没什么了不起的。了不起是什么呢？那佛灭了以后，那不得了。如果有人竟然听到了这个经文，还能相信，还能够愿意照着做，那就太了不起了。那是而且是非常的稀有。他在猜想哦，一定没有人了，但是非常的非常的稀有啊。他就说何以故？反正你看到经文讲何以故啊，就是说为什么？何以故啊？他说因为佛灭了以后，到佛法末世，像我们现在就是佛法末世，如果有人竟然能够信受奉持，信心清净啊，信受奉持心汤经，那这个人啊，这句话又变得非常的重要。此人已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后面还没完啊。所以者何？我相即是非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是非相。这一句话很深啊，我们稍微现在解一下，我们下次会重讲。他说啊，为什么那个时候啊，那个人啊，佛灭了以后，看到《金刚经》，马上生信心、清净信心，而且是一心清净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人？他告诉你，这个人已经没有我人众生寿者相了。已经没有我人众生相了，已经没有我人众生寿者相，已经完全的离相了。此人无我人众生寿者相，就是表示他已经离相了，而且他离的是什么样的离法？他是有的相不着，空的相也不着了。他为什么这么讲呢？你去看，他说因为我相即是非相，就是我人众生寿者相即是非相。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色即是空，他已经发现色即是空，我相是不是我人众生受者相是不是色？你去想哦，你没有想明白，我们下次重讲。我人众生受者是不是就是我们讲的色？非相是不是就是我们讲的空？这个人他很厉害，为什么？他根本已经证悟到我人众生受者相根本就是非相，根本就是空。空他根本已经证悟到有即是空。这些人啊也不用离相了，他也不用去 bother 要离相。为什么？他看到相的时候，他直接就看到了缘起性空，他知道这些相根本是缘起，他真正深层的本性是性空，根本整件事情是空性。所以他看到缘起，他就看到了性空，他看到缘起，他证悟性通，他明白性空，所以缘起他也不需要去离了。他看到有就看到了空啊，见有即见空，那没什么好离的啦。我们是见有以为有，所以他叫你要离相啊。 他是见有即见空，这种人根本没什么好离相的。所以这个地方比较要稍微去参一下。他就告诉你，这个人无我人众生受者相，为什么？因为他根本就知道我人众生受者相即是非相，非相什么就是空。我人众生受者相是缘起啊，非相是什么？是那个性空啊。此人看到缘起就已经证悟到性空，知道是性空，所以他不需要离开那个缘起，那个缘起根本不 bother 他。我们是因为看到有就以为是有，那个有会 bother 到我们，让我们很痛苦啊，没有办法见到实相啊。所以说要你离相，当这个人见到缘起就已经看到性空了，他没什么好离的，那个缘起娑婆世界对他一点影响都没有，所以他没什么离不离的问题啊，有就是空，空就是有啊，所有东西对他来讲其实都是一样的，已经到了十四品开始慢慢在转了，告诉你有跟空是同一件事情啊，所以到最后他告诉你诸法一如，那是真正实相啊，性相一如，诸法一如，根本在这边已经慢慢转了，有缘起就是性空啊，性空就是缘起啊，有就是色即是空啊，空即是色，是同一件事情啊，没什么好离的。所以前面不停要你要离相啊，后面再告诉你，当你如果都证悟到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离或不离的问题了。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后面比较深了。